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面对疏勒王忠的背叛，班超当机立断，立刻做了两件事。一是立刻对外发表公开宣言，宣布改立府城成大为新的疏勒王。二是立即调集忠于汉朝的兵力，攻打叛变的原疏勒王忠。应该说班超的应急能力很强啊，可问题是疏勒王忠的抗击打能力也不弱。他有两大优势，一是依靠易守难攻的乌鸡城进行了严防死守，二是有刹车国和康居国的救援。刹车国支援他，这很容易理解，那么康居国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呢？理由很简单，试想一下疏勒王忠是如何叛离班超投入别人的怀抱，就能猜出来了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刹车既然能用糖衣炮弹腐蚀疏勒王忠，自然能用同样的方法腐蚀康居国王。形势不妙啊，强攻乌鸡城肯定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，劳民伤财不说，弄不好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所以猛攻了一阵，见效果并不好的班超就停止了强攻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静等时机，并且马上使出了36计当中的釜底抽薪之计。釜底抽薪呢，是指从锅底下抽掉了柴火，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要想攻破乌鸡城，必须先断疏勒王忠的粮草，而此时疏勒王忠的衣食父母不是刹车，而是康居国。对于如何搞定康居国，班超没有用强，而是以巧拨千金。他首先对康居国的国情民风进行了一番考察，结果得出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：肉汁刚与康居通婚，两国关系正处在蜜月期呢。搞定了肉汁，那么再来搞定康居就轻而易举了。搞定肉汁，班超还是老调重弹，走的是糖衣炮弹路线。于是他派遣使者给肉汁王送去了大批的锦帛。金钱和美色是最诱惑人的，肉汁王是凡夫俗子，自然不能免俗，所以肉汁王很快就投入了班超的怀抱。因为有肉汁做红娘月老，班超故伎重演，很快又和康居王搭上了关系。班超用金钱进行诱惑，肉汁王用美色吹耳边风，双管齐下，康居王立马来了个回头是岸。在退兵的同时，还顺手牵羊的将疏勒王忠也囚禁带走了。树倒猢狲散，疏勒王忠都成了阶下囚了，乌鸡城没有什么好守的了。所以康居王前脚刚走，他们马上就在城头竖起了白旗， 向班超宣布投降。吴继成投降了，康居王还留了一手，虽然软禁了疏勒王忠，但并没有把这个甲级战犯移交给班超。他认为握有这个砝码，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向班超索要保护费。康居王显然就是海盗啊，以至于不到3年的时间，几乎套尽了班超所有的公款，甚至还垫上自己的银子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没钱能使鬼吹灯。眼看班超对康居王断粮了，这时候被软禁了3年的疏勒王忠站出来有话要说。他3年不开口，一开口就是一鸣惊人，直接教会了康居王一个关键词：断奶。既然汉朝如此蔑视大王，都对您进行断粮了，他不仁在先，大王不必在乎不义，直接给他们断奶，断绝一切关系。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康居王无奈地说了这句话之后，默认了他的提议。康居和汉军断交之后，疏勒王忠马上站出来说了第二句话，同样的石破天惊：如果你现在放我回去，并且借点兵力给我，我们就可以成为犄角之势，班超如果来冒犯我们任何一方，可以相互救援，等我将来发迹了，一定加倍偿还你的恩情。应该说疏勒王忠就是那种口蜜腹剑的人，他能把死的说成活的，能把地上走的说成天上飞的，能把沉睡在地下千年之久的孔夫子给气活过来。所以谁遇上他不是有缘，而是有怨。这时候的他使的是反客为主之计，把康居王弄得云里雾里，稀里糊涂的就同意了他的请求。这一回合呢，显然班超占据了上风，疏勒王忠被软禁3年，虽然衣食无忧，但身处在没有自由的国度，其中的艰辛就可想而知了。话说疏勒王忠带着借来的兵再次回到了疏勒国，并且占据了损中城作为根据地。与此同时呢，疏勒王忠还不忘和老相好求辞联系，请求他的帮助。求辞王马上给他回复了2个字：诈降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求辞王已经为他指明了正确的方针和光明的道路，接下来的事儿就靠疏勒王忠自己去做了。疏勒王忠派遣使者去班超那里进行诈降，准备接待班超中计，就和求辞内外加工班超。班超在西域已经10多年了，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过，疏勒王忠这点小伎俩他怎么能看不出猜不透呢？班超本来就想找叛王忠算账呢，却没想到叛王忠自己却送上门来了。面对疏勒王忠的瞒天过海之谋，他采取的是将计就计之策。班超对使者说了：对于你们的归来，我举双手赞成和欢迎，我这里安排了盛大的接风宴来欢迎你们大王的回归，恭候光临。疏勒王忠见班超回复得很豪爽，就认为班超完全相信了他的鬼话，上当了，听说还设了宴来迎接自己，不由得大喜过望，就想去喝杯薄酒，顺便取班超的首级。疏勒王忠显然是自己冲晕了自己的头啊，他一厢情愿地认为 此时取班超的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，却不料这是班超为他安排的断头宴，结果不加防备就来了个单刀赴会。应该说疏勒王忠的胆识和勇气还是可嘉的，但问题是胆识和勇气很重要，最重要的却是智慧。结果可想而知了，菜上三道酒过三巡，班昭举杯往地上一扔，早就埋伏着的刀斧手一拥而上，二话不说就把疏勒王忠剁成了肉酱。千百年不同版本的鸿门宴，很多时候都在重蹈项羽对刘邦的覆辙，唯有果断精明的班超没有受限制，硬是提前上演了成功版的鸿门宴。应该说疏勒王忠是个聪明人，但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在倒下去的一刹那，也许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碰到了强大的对手班超。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多了，班超带着疏勒王忠的人头去招降叛军，结果叛军飞翔即逃，班超对逃兵进行了千里大追踪，结果又成功斩杀敌人700多人，疏勒王忠的叛乱就这么平定了。搞定疏勒王忠后的第二年，也就是章帝章和元年，班超带领于田等国的联军一共25000人再次向刹车进军，刹车王慌忙向求子王求救。患难见真情，关键时刻求子王还是很讲义气的，马上派其左将军带领着温秀、古墨、玉头等国的军队合计50000人援救刹车。面对着两倍于己方的联军，班超自然知道不能硬碰硬，于是决定智取。班超召集将校和于田王进行了一次紧急协商会，会议一开始班超就说，我们现在兵少将少，怎么能和兵马数倍于我们的敌人相抗衡呢？不如大家好聚好散，各奔前程吧。正当将校和于天王面面相觑不知所以的时候，班超就不再吊大家的胃口了，接着说，这叫声东击西之计，好散是为了更好的相聚，大家各自离去的时候，夜里听到我的鼓声就要同时往我身边聚集。定下计谋之后，班超命令放松对俘虏的监禁，结果就有俘虏顺利地逃出升天，并把他一不小心听来的班超军准备散伙的消息汇报给了求子王。班超先是故意放风给所抓获的俘虏，接着故意放松了对他们的看管，再接着让他们顺利地逃出去，最后让他们成功地把珍贵情报传达到了求子王那里。求子王一听是大喜过望，接着就是猛追不舍。求子王亲自带领10000多骑兵在西边截杀溃逃的班超部众，同时命令温秀王将8000骑兵于东界阻击败退的于田大军。敌人全军出动，班超知道两路敌军已经出发，秘密召集佯装撤退的各部军队于鸡鸣时分奔袭刹车军营。刹车军猝不及防之下只有溃败的命运，结果班超歼灭刹车军5000余人，缴获牛马辎重无数。被逼无奈之下，刹车王只好选择了回头草吃，及时的投降班超以保全性命。而全副武装的联军在半路上是左等右等， 没等来败军的身影，等来的却是刹车投降班超的消息。班超这么快就搞定了刹车，他们先是震撼，接着就是惊恐，再接着就是在一阵扯呼声中撤回了本国。这一战之后，刹车国降服，西域中一直和东汉王朝对抗的求辞等国气焰遭到了沉重打击，而东汉王朝在西域诸国中的声威渐渐升高，而班超也更是名声大振。咱们前边曾经讲过，马氏外戚因为自作孽不可活，最终被刘达来了个一窝端。可是马氏外戚刚刚落幕，另一个外戚势力又开始崛起了，窦氏外戚。马氏外戚的兴起是因为刘达太过重情重义，这是对养母马太后一家人表示感谢的一种方式。而此时窦氏外戚的崛起也是有原因的，同样的道理，刘达太过重情重义。当然这一次刘达表示的是对一位心爱女人的厚爱，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，也就是后来的窦皇后。窦皇后扶风平陵人，她之所以能够通过宫中层层的选美得到刘达的亲昵，一是因为她长得美，长相是敲门砖呐，没有这块砖就寸步难行；二是因为窦皇后有强大的后台，她是大司空窦融的曾孙女儿。窦融前面已经说过了，那是一位呼风唤雨的人物，是助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明星之一，刘秀对他格外的器重，百官对他也是尊重有加，所以呢窦家子弟也是兴旺有加。到了祖父窦牧时期，窦家的富贵还在延续。在刘秀联姻政策的感恩之下，窦牧娶了刘秀的女儿内恒公主为妻，并且接替他的叔叔窦友任城门校尉，曾经威风一时。到了父亲窦勋的时候，同样是富贵花开，窦勋又娶了东海公王刘江的女儿，窦皇后就是窦勋的长女。但从这一点来看呢，窦皇后应该称刘达为堂舅，血缘关系的亲近可想而知。在当时，窦氏一门一公二侯三公主四两千担，显赫无比的地位被洛阳人士津津乐道。可是永平五年，78岁的窦融病逝之后，窦家开始日渐衰落。窦牧虽然拥有万贯家财，但不修品行，刘庄对此除了横眉冷对之外，还时常派人监护他家。很快检查组汇报了窦牧父子言行不检点的情报，窦牧假传殷太后的命令，让陆安侯刘干离婚娶自己的女儿。眼看窦牧如此无法无天胡作非为，愤怒的刘庄下了驱逐令，让窦牧父子回老家思过，只有窦勋的夫人因为关系特殊留在了京城。按理说呀，窦牧父子回到老家之后应该好好反省才对，可是呢窦牧父子很快就把口头上的不满化为实际行动了，干起了贪赃枉法的勾当，全然不理会刘庄一直盯着他们的那双慧眼。结果就可想而知了，他们的光荣事迹很快被人揭发。刘庄这次毫不手软呐，直接把窦牧父子打入了死牢。结果窦勋没有把牢底坐穿，就来了个死去元知万事空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 窦氏的出身是高贵的，那是显赫的官宦之家。他天生丽质，长相美不可言，才华横溢，六岁就能写出华美的文章。但他的童年却是在这样一个破落了的名门当中度过的。多少次窦氏独自坐在村前的小河旁，唱着凄凉的悲歌。美丽的扶风平陵留不住我的父亲，被打入了狱中，长安那么大，有没有我的家呀？其实啊，窦皇后和马太后的成长经历是极其相似的。童年丧父之后，失势的窦家人为此多次向算命先生进行了寻经探宝。算命先生见到窦家子弟的时候都是直摇头啊，直到看见了窦皇后，就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大富大贵，贵不可言。于是呢，尽管家道败落，但是窦家人从此都是窦皇后为全家之宝，悉心照顾，精心培养，几乎倾尽了全族之力，只为打造出一只能飞的金凤凰。窦皇后也没有让他们失望，长成少女的她越来越像出水芙蓉，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很快就在方圆百里声名远播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咿呀，官名是事务，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。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都说贫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窦皇后美则美矣，如果不走出那片养育她的大山，那么她的美貌和才情注定要被埋没的。为此，在窦家人的全力支持之下，建初二年，也就是公元77年，窦氏还有她的妹妹参加了宫中数年一度的选美大赛。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才华有才华，窦氏毫无争议地通过层层海选预选，最后成功突围，被直接选入了长乐宫。入选了长乐宫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因为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汉章帝刘达的面试。要知道入选的宫女都是一茬一茬的，不说成千上万，那也成十上百，这么多人当中注定还要皇帝来进行最后的大浪淘沙。如果能得到刘达的赏识，那么以后集万般宠爱于一身，飞黄腾达便指日可待。而如果没能被刘达的慧眼相中，那么以后的结局多半是庭院深深深几许，楼高不见章台路，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而窦皇后是幸运的， 一是能幸运地通过层层海选，成功入围长乐宫；二是幸运地在刘达的大浪淘沙当中成功地脱围而出。孔子曰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”而现在流行这么一句话：99%的猫都叫咪咪，99%的男人都好色，剩下的那一个可能是贾正经，或者是东方不败李莲英、魏忠贤之辈。男人好色，英雄本色，美好的事物人人都爱，所有的男人都会为美色而动。穿着低胸吊带的青春女孩在大街上游荡，每每惹人一头撞上电线杆子，身边长发飘飞的美女擦肩而过，也让人忍不住回头看看。欣赏归欣赏，不能有所行动。君子好色，可阅尽人间春色，但不能处处留情。女人的美丽需要男人来欣赏，好色是男人对女性最贴心的赞美和最煽情的恭维。想象一下，假如世上都是目不斜视的正人君子，没有好色男人的存在，没有人怜香惜玉、常献殷勤，对你柔情蜜意、温柔体贴，周围都是一些榆木疙瘩、爱板无趣、死水一潭、不解风情、乏善可陈。美好的身材没人看，漂亮的衣服没人赞美，那生活得多么寂寞单调。就做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花心好男人，爱美非罪过，好色没有错，只要挡得住诱惑。很显然，刘达就属于这样的好色之徒。他见到窦皇后的时候发出了感慨：“那一刻我升起风马，不为祈福，只为守候你的到来。”一见倾心，一箭销魂，刘达大手一挥，窦皇后直接进入妃嫔居住的掖庭，一跃成为了他的最爱。于是呢，聪明的窦皇后马上来了个三步走。第一步是施展多年练就的18般才艺，对刘达进行了狂轰滥炸，举止娴雅，雅中见美。结果刘达不但被他的容貌所倾倒，也被他的才华所倾倒。见到你的时候我是一个人，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剩下半个人了。可见刘达对窦皇后的痴迷程度。彻底征服汉章帝刘达以后，窦皇后并没有小富即安，马上进行了第二步，把目标对准了马太后。她是个知书达理、乖巧敏捷的人，此时极尽温柔之能事，连起居请安都是有条不紊，尽量做到尽善尽美。马太后见她跟自己身世相仿，都属于名门之后，经历相似，都属于大起大落，本来就对她另眼相看了。此时更进一步接触，发现两个人才情也相似，都属于才貌兼备，都属于温柔敦厚。于是呢，马太后对他是越来越喜欢。搞定了刘达和马太后这两位一把手之后，窦皇后的第三步是开始有意和众嫔妃搞好关系，每天对他们嘘寒问暖，时不时借花献佛，大献殷勤，时不时假公济私，大施恩德，时不时低言低行，大修千峰。于是呢，很快众嫔妃们就对这位有礼有序有节的后起之秀窦氏敬佩有加。结果就是，窦皇后的名声如潮水一般，日夜疯涨，很快就压倒了整个后宫。建初三年，也就是窦氏入宫的第二年，八面玲珑的窦氏 完成了鲤鱼跳龙门似的质的跨越，八面威风的神奇的登上了皇后的宝座。八仙过海的速度也不过如此，可以和八音恶秘的神舟九号相比了。爱屋及乌，他八斗之才的妹妹，也在同一年被封为八方呼应的贵人。对于八难三灾的窦家来说，那真是双喜临门。窦皇后立后的第二年，马太后病逝了。马太后是后宫的大姐大，集一切生杀大权于一身。马太后去世之后，权力自然就移交到了窦皇后手上。然而呢，窦皇后心里却并不踏实，因为她有两个竞争对手，宋贵人和梁贵人。我们都知道贵人是仅次于皇后的官职，那么宋贵人和梁贵人又都是什么来头呢？其实宋贵人和梁贵人跟窦皇后一样，除了美貌之外，还拥有强大的政治背景。首先来说宋贵人，宋贵人的政治背景不说不知道，一说吓一跳。她和马太后有亲戚关系，她爷爷的妹妹是马太后的外婆。宋贵人和窦皇后一样，同样有个美貌如花的妹妹。也正是因为两姐妹长得倾国倾城，再加上和马太后拥有亲戚关系，于是乎马太后主动当起月老，把既温柔又贤惠的宋家二姐妹引荐给了汉章帝刘达。刘达见到宋氏姐妹之后，和后来见到窦氏姐妹一样，同样发出了见到你时我是一个人，没见到你时我是半个人的爱情宣言，沉浸在温柔乡里醉生梦死，并且很快把他封为了贵人。宋贵人接下来的表现可以用惊艳来形容，他心思细腻，善解人意，每次用餐他都要客串宫女的角色，亲自给马太后端盘递碗，很得马太后的欢心，所以这婆媳关系非常融洽。窦皇后入宫以后所做的三步走的一切，都有模仿和复制宋贵人的嫌疑。如果宋贵人有知呢，一定会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。接下来说说梁贵人。梁贵人是安定乌氏人，开国功臣梁统的孙女儿。她的父亲梁耸是个有名的才子，喜好读书并且写书，但是郁郁不得志，妻子生下三男三女之后不幸病逝，嫂子武英长公主见梁耸孤身一人抚养儿女，又当爹又当妈，就主动收养了梁氏三姐妹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从小失去母爱的梁氏三姐妹，在武英长公主的呵护下又重新找到了母爱。长大之后，他们变成了如花似玉而且知书达理的三朵金花。梁贵人和窦皇后一样，是同年同月同日进宫。在这次宫女选拔当中，最小的梁氏和她的二姐双双被选入长乐宫。由于姐妹俩相貌出众，都被封为了贵人。由此可见，宋贵人、梁贵人和窦皇后都有着三个同样的特点：一是出身相似，都是生于富贵之家，而且童年历经磨练，长大成人之后出人头地，被选入宫；二是素质相仿，都是长得如花似玉，倾国倾城，而且知书达理，才华横溢；三是实力相当，都是两姐妹一起入宫，三人三对姐妹花，是奇谈，是美谈，而不是笑谈。 都说同性相吸，异性相斥。三个人集才貌智慧，还有汉章帝刘达的万千宠爱于一身。按理说应该惺惺相惜，互相尊敬才对。可是，在后宫永远没有姐妹情深，有的只是你死我活的争斗。毕竟在后宫生存就像过独木桥啊，谁能在人群当中挤过去，谁就能笑到最后，而没有人会铭记那些掉下水的铺路人。闲话少说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窦皇后和宋贵人及梁贵人之间的生死 PK 在所难免。粗粗一看，三个人应该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才对。但是这场后宫战显然是不公开的，因为宋贵人相比窦皇后有三大优势。一是先入为主，她比窦皇后和梁贵人入宫要早个一年半载的。都说一招鲜吃遍天，同样的道理，入宫早哪怕只早那么一天，论资排辈就靠前了。官场不有句名言吗？只认年头不问能力，论资排辈就这么论的。二是拥有母以子贵的优势，宋贵人因为先入为主，肚子也争气，很快就为刘达生了第一个儿子刘庆。而窦皇后呢，什么都争气，唯独肚子不争气，入宫以后肚子一直都空空如也。与此同时呢，跟窦皇后同一天入宫的梁贵人也在皇恩雨露浩荡之下生下一个儿子，名为刘肇。三是拥有子以母荣的优势，建初四年，也就是马皇后病逝之后，在皇后窦氏无子的情况下，汉章帝刘达立长子刘庆为皇太子。刘庆当了太子，那是国家的后辈储君呐。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荣，刘庆是准太子，那宋贵人也是准皇后最有力的后辈人选。总之一句话，窦皇后虽然拥有皇后这独一无二的优势，但宋贵人拥有先入为主等三大先天优势，梁贵人也拥有人脉资源这一独特优势。优势相比，窦皇后觉得自己非但没有优势，反而处于绝对的劣势。特别是当刘庆当上太子之后，窦皇后知道不能再等，不能再拖了，否则她离废后也就不远了。可是啊，要扳倒宋贵人和梁贵人，处于劣势的窦皇后如果一味蛮干，那是不行的，弄不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既然力拼不行呢，窦皇后想到了智取。于是呢，窦皇后很快通过多方面的攻心，攻下了梁贵人的心。稳住梁贵人之后，窦皇后和梁贵人联手也只能和宋贵人打一个平手，而要想彻底打败宋贵人，还得想其他的办法，寻找其他贵人的相助。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，孔子就给天下女性拍了一砖，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，由此就开创了拍砖的先河呀，为文学艺术界开创了新局面。由此看来，只要自己心中有想法有观点，在出现了自己不爽的事情之后，都可以大胆地说出来拍出去。可惜呀，孔老前辈那一砖拍得有点太自我太主观太强加于人了，这种砖要今天拿出来， 那就会被无数的正义之刀给剁得粉碎，连砖渣都会被扫干净的。由此看来呢，拍砖也是一门艺术，不但高深，而且精微奥妙。毛主席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能拍砖，要么不拍则已，一拍就把美帝国主义给拍掉了。言归正传，窦皇后现在就面临着如何寻找机会向宋贵人拍砖的问题。当然了，窦皇后并没有烦恼多久，宫里的贵人不用去远方寻找，窦皇后的妹妹就是贵人。但是光拥有贵人还不够，梁贵人就是贵人呐，能帮得上的她基本上都可以搞定了。都说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关键时刻窦皇后想到的贵人就是自己的家里人。于是乎，窦皇后狠把温柔砖拍向了刘达，大吹枕边风，很快就有效果了。窦皇后的哥哥窦宪，弟弟窦笃，双双得到了张帝的重用。窦宪被任命为侍中，虎贲中郎将，窦笃被封为黄门侍郎。窦氏兄弟出入宫廷，赏赐累积，广交宾客，昔日的豪门窦氏呼之欲出。而窦宪和窦笃显然没有让窦皇后失望，两个人很快成为洛阳城里权势熏天的政治新秀。时来运转的窦宪更是风骨傲然地继承了他爷爷窦牧的血统精神，很快就干了一件与其不相上下的大实事，强买强占了沁水公主的园林。沁水公主是汉章帝刘达的亲妹妹，窦宪居然敢太岁头上动土，显然是吃了熊心豹子胆。可是沁水公主是聪明人，她知道窦皇后此时正是最受宠的时候，窦宪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是人气最旺的朝中后起之秀，此时如果向刘达申诉，一边是爱情，一边是亲情，会让刘达左右为难，尴尬万分。与其去自讨无趣，还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就这样，深明大义的沁水公主最终选择了忍气吞声。窦宪的出师牛刀取得了成功，进一步证明了窦皇后受宠爱的程度，从此以后变得是更加骄横跋扈。而窦皇后为了确保对宋贵人这场 PK 的成功系数，除了打虎亲兄弟之外，还来了一个上阵母女兵，她搬出了母后。窦皇后跟家人很快就在密室里开了一次家庭扩大会议，制定了一套阴谋陷害宋贵人的行动方案，全方位搜集有关宋贵人的情报，哪怕是蛛丝马迹也不放过，然后从细微处着手，运用联想和推测进行充分挖掘，吹毛求疵，找出敌人的漏洞和破绽，狠狠抓住不放手，往死里打，往绝处推，不一箭穿心，绝不善罢甘休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行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

非常低，对于我们老人和孩子而言呢，是再适合不过了。而且说白了，就冲着纯进口纯野生的，又是10块钱一根的价格啊，您都应该试一试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提醒各位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，一定要抓紧时间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原价7996的四盒野生海参，不论您是送人还是自己吃，营养价值肯定是毋庸置疑的，而价格直接享受2.6折，只要2097块钱，划算下来每盒呢才524，这每根呢、大概是10几块钱。况且今天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免费赠送。那留下最后的30秒钟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各路耳目收集而来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汇总到了总参谋长窦皇后这里。接下来窦皇后马上召集家人进行了第二次家庭会议，分析研讨收集而来的情报。经过火眼金睛式的筛选，一条情报引起了家人的注意，大致内容是这样的：宋贵人的娘家人某天突然心血来潮，给宋贵人捎来了一只兔子。然后呢，宋贵人吃惯了城里边有添加剂的东西啊，对这种纯天然的食物很感冒，很快就把兔子进行了清蒸火炖，然后大饱口福了一番。就这么一个小事儿，笑得毫无波澜，毫无新意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但窦家人却认为这件事虽小，但很有挖掘的价值。吃什么不好啊，偏要吃兔子。兔子跟狐狸可以挂上钩，窦家人开始也想从中做点文章，但最终考虑把什么狐狸精之类的东西强加到宋贵人身上，一来太勉强，二来太老套，不能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。好在窦家人都是头脑开窍的人，很快就把宋贵人吃兔子的事儿上升到了政治高度，并且马上以书面形式向汉章帝刘达打了个报告。大致意思是说呢，宋贵人利用兔子头学习巫术，修行邪法，图谋不轨，祸害后宫。应该说不得不佩服窦家人，就那么一只小小的兔子居然可以联想这么丰富，联想得这么有深度。宫中最忌讳的就是巫蛊这样荒谬的东西，历朝历代卷入其中的人结局多半是凄惨悲凉的。所以接到窦家人打的小报告，刘达是高度重视，立刻做出批示调查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呢。应该说刘达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好的，可是 窦家人既然要从宋贵人吃兔子这件事下手，作为突破口，那肯定会想到这一切，该怎么做的肯定早就做好了。果然，因为面对的是宋贵人这样的贵人，刘达不敢怠慢，亲自担任调查组队长，立即带人去搜查宋贵人的寝宫。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，很顺利，在宋贵人的地方找到了兔子头和残骨剩骸。吃葡萄还要吐葡萄皮儿呢，吃一只兔子肯定会留下皮毛骨骸了。其实啊，这时候兔子的骨头是不是宋贵人留下来的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窦家人可以无中生有，让一切都变成自己想要的结果。于是呢，这残渣圣骨就变成了铁证如山，修炼邪术。刘达看着狰狞的兔子头，脸色也变得狰狞起来，当下发出了一声怒吼，把宋贵人打进了冷宫。恨屋及乌之下，把无辜的刘庆也请出了太子宫，让他去承露观面壁思过。为了防止宋贵人母子死灰复燃，窦皇后自然不会心慈手软，而是充分发挥能说会道的优势和特长，对刘达是大吹耳边风。刘达很快就招架不住了，于是在当年六月向天下百姓颁布了废黜诏书。诏书的内容是，皇太子刘庆近来身体不好，精神也差，可能得了神经衰弱之类的精神病，这样以后显然是不能胜任皇帝的工作，现在只好先改任他为清河王，到下面去修身养性，希望能尽快即去提安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这时候的刘庆才只4岁啊，怎么就变成了身体和精神都不能胜任皇帝的工作了呢？对此，朝中一些正义之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但刘达的回答却很果断，3岁看小，7岁看老，4岁的刘庆现在就变得这么弱不禁风了，还能指望他将来当一个好皇帝吗？刘庆被废之后，宋贵人姐妹被从冷宫打到了鲍氏。鲍氏是汉代官署名，属叶廷令管辖，职责是织作染炼。宫中妇女有病，还有皇后贵人有罪，都幽禁在这儿。按理说宋贵人母子双双被废，又被打到这儿来了，已经蔫儿了，窦皇后可以长长的舒一口气了，她可以安心的当她的皇后了，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可此时窦皇后并没有因此就收住手中的屠龙刀，并没有放弃对宋贵人赶尽杀绝的心思。斩草不除根，后患无穷。为此，窦皇后拍出了对宋贵人的最后一砖。为了避嫌呢，窦皇后找了一个宦官来替自己拍出这砖，这个宦官的名字叫蔡伦。蔡伦，这多熟悉的名字啊。对了，东汉有一个造纸术的改造号称4大发明，发明者就叫蔡伦。世界上重名重姓的人很多，但是这个蔡伦跟那个蔡伦就是一个人。不过这时候的蔡伦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宦官。人人都想出名啊，但不一定人人都会出名，只有具备了一定实力才有可能出名，具备了一定实力之后还要遇上好机遇才能出名。但也有很多人走捷径，顾名思义啊，这是一条最轻松最快捷的道路， 不需要努力学习，不用多大投资，不用艰苦劳动。看那些农民汗流浃背，看那些工人满手油污，看那些商人早出晚归，看那些老师呕心沥血，他们辛辛苦苦又能赚到多少钱呢？蔡伦就是这样的，当一个小小的宦官对他来说不能够满足，为了出名，他只好选择了捷径，当了窦皇后的鹰爪。蔡伦的任务去关照一下宋氏姐妹，当然名义上是关照，实际上却是督察，每天给宋氏姐妹小鞋穿，用各种无奇不有的方式折磨摧残他们。从此宋氏姐妹每天除了有干不完的活，受不完的苦，还有忍不完的气。很快蔡伦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，辣手摧花。人都是血肉之躯呀，更何况是娇滴滴的美人儿，哪里受得了这么大的劳动强度啊，哪里受得了这么刻薄的人格侮辱，哪里受得了这么多人的冷嘲热讽。委屈绝望，要委屈呢宋贵人还是可以忍受的，但是儿子刘庆被废之后，他心中最后的依托也就不在了，希望变失望，失望变绝望，绝望的宋贵人最终选择了一条绝路，自杀。胜利虽然早已预料，但胜利来得如此之早，还是让窦皇后有点意外。而在这场战争当中，功勋帐里还有梁贵人的一份功劳，毕竟没有梁贵人的倾力支持和帮助，窦皇后的攻心计也不可能实施得这么顺利和快捷。所以大获成功的窦皇后很快对梁贵人处处关照，处处关心，以姐妹相待。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，受宠若惊的梁贵人决定献出儿子刘肇给窦皇后，以报答窦皇后的情谊。当然了，梁贵人这么做是有原因的，一是窦皇后膝下无子，二是宋贵人倒台之后，梁贵人突然有点唇亡齿寒的悲切感。为了寻找依托，梁贵人决定把自己的宝贝儿子刘肇过继给窦皇后。前面说过，当年汉明帝刘庄的马皇后肚子不争气，没有生儿子的时候，收了其他宫女的儿子做养子，结果养子顺利当上太子，最后当了皇帝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马皇后不但一直牢牢稳定了自己的权力不动摇，地位不动摇，从而最终成了一代贤后。窦皇后显然处处以马太后为标榜，此时梁贵人送子的举动正符合她的心意。套用一句不恰当的话，梁贵人和窦皇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结果在这件事上一拍即合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梁贵人原本以为忍痛割爱地牺牲自己的儿子，会为儿子换来一个美好的前途，为自己在后宫换来一个坚不可摧的第二把交椅。事实上呢，刘肇过继给窦皇后，果然马上就开始飞黄腾达了。很快刘达就让刘肇接替了刘庆被废后空缺的太子位置，宋贵人彻底倒台了，继子又被立为太子。按理说窦皇后和梁贵人应该是双喜临门才对，可事实证明梁贵人打得如意算盘早就在窦皇后的掌控和预料之中了。而她之所以这么配合梁贵人，那是她觉得梁贵人还有利用价值。 狸猫换太子成功以后，窦皇后马上露出了狰狞的面目，手中的屠龙刀对准了梁贵人姐妹。是啊，现在后宫里最有威胁的宋贵人姐妹死了，只要除去了梁氏姐妹，其他宫女都对她构不成任何的威胁，更何况梁贵人是继任太子刘肇的亲生母亲，不除了她，到时候一旦刘肇登基以后认母归宗，那她不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吗？事实证明，梁贵人根本就不是窦皇后的对手。窦皇后在搞定宋贵人的时候，发动了几乎所有的亲人，包括两个重要的外来人，一男一女，梁贵人和蔡伦。现在对付梁贵人，窦皇后知根知底，根本就没什么大动干戈，大张旗鼓，大力宣传，而是连发动宫内外监视刺探情报的步骤都省了，直接写匿名信给刘达，用六个字就可以概括了：诬陷梁耸谋反。从梁贵人的父亲梁耸这儿寻找突破口，窦皇后的心计之深可想而知。此时的刘达早已被窦皇后迷得丢了魂了，就剩下残留的空壳。面对诬陷，刘达是二话不说，直接下令把梁耸打入了死牢，然后派汉阳太守郑据去严审。梁耸原本就是一介书生，平日里喜欢寄情于山水之间，不是仰起头吟诵一种与之为木兮，贵子妙其可真，就是水色帘前流雨霜，赵家飞燕始朝阳这类的。这样的人太过于浪漫，面对太不现实的现实，梁耸很无奈也很绝望，就绝食抗议。结果呢，他的抗饿能力太一般了，不过几天就来了个眼睛一闭不睁，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狱中。对于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官员来说，梁耸活着那是负担，死了才是正确的，因为死无对证，正好可以说他畏罪自杀。结果也正是这样，没错呀，检察官郑据很快把梁耸的死向汉章帝刘达进行了汇报，说是畏罪自杀。畏罪自杀的后果很严重，刘达很生气。就这样，梁贵人姐妹很快就被扣上了斗争犯的帽子。梁耸死了，那罪犯的家属日子不好过，是要被株连九族的。相见怕见，可偏偏又见。这时候梁贵人躲进宫中成一统，她最怕见的人就是窦皇后。后宫之大，竟然没有藏身之处，因此很快又和窦皇后见面了。这一次见面，窦皇后只说了一句话：与其苟延残喘地活着，不如体体面面地死去。别人的话要钱，窦皇后的话要命啊。梁贵人知道活着将会受到更多更大更残酷的折磨，最后的结果也只有一个，死。可是真要去死，他又不甘心。如华的岁月，如华的年龄，如华的容貌，就这样凋零飘散。想来想去，梁贵人也想不明白呀，为什么牺牲了亲生儿子，却换不来后半生的幸福？为什么自认为走得最好的一步棋，却成了致命的败兆？为什么在转眼之间，一切的荣华富贵就成了过眼云烟？梁贵人郁闷痛苦，结果连上吊之类的都免了，直接就到阎王爷那儿报道去了。梁贵人死了之后，他的婶子 也就是刘达的姑姑武英公主也受到了牵连，被软禁了。到这儿，窦皇后以摧枯拉朽之势，一举将后宫中最有威胁的两大情敌变成了死敌，只剩下了一个活死人废太子刘庆。本来窦皇后早就对他虎视眈眈了，但对于这个没有妈的像根草似的儿子，刘达产生了怜悯之心，下了保护令，把他和准太子刘肇放在一起寄养。而刘肇也对刘庆很有爱，兄弟俩亲密无间，形影不离。再加上刘庆年纪虽小，似乎在母后惨死之后早熟了，平常是慎言慎语，让窦皇后根本就找不到破绽，所以暂时保全了性命。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朝中百官的眼睛也是雪亮的，窦家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尽收眼底，只是很多人都选择了沉默。但凡事都有例外，譬如第五轮就是个例外。他是光武帝刘秀时就提拔起来的后起之秀，人如其名，据说他具有货真价实的五轮。一是君臣有义，二是父子有亲，三是夫妻有情，四是兄弟有序，五是朋友有信。能做到这些，自然很受仲裁的刘秀赏识。在汉明帝刘庄时更是得到了开国三剑客的美誉，到汉章帝刘达时，第五轮作为朝中大哥大的身份和地位是不可动摇的。历经三朝的第五轮尽职尽责，为朝中事情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虽然在对外的政策和思想方面存在有待商榷的地方，特别是他认为西域只是传说，耿恭等人被围困的时候不主张救援，有点有失人道主义精神，甚至让人难以理解。可第五轮就是第五轮，他所表现出来的奉献敬业精神却是让人敬佩的。特别是看到窦家势力日益壮大，胆大妄为，无法无天。第五轮虽然是姓第五，但是呢，此时却第一个站出来公然和窦家叫板，无论是勇气和胆识都是可嘉的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官名是事务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。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都说枪打出头鸟，第五轮把炮火对准了窦家的中流砥柱窦宪。司空第五轮上书皇帝，对窦氏外戚的胡作非为表示担忧。他的上书大致分为三层意思，首先在说窦宪不好之前，先赞扬他两句。一是说看窦宪玉树临风，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现在很多人都看好他美好的政治前途。 二呢，很多人因此就成了斗仙的粉了，拥有着很好的人气。第二层意思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可是这些奔走于外戚斗仙门下的官员，道德高尚、为人正直的少得可怜，劣迹斑斑、寡廉鲜耻的多如牛毛。他们中很多在政治仕途上受过压制，有些因为巴结前朝外戚而获罪的人，现在又想依附当朝外戚而东山再起。这些人的智商很低，情商很高，人品最差，和那些上街避雨喝酒解醉的弱智差不多。窦宪成天被这些鼠目寸光、溜须拍马的人围在中间，不是一件好事，长此以往是要自毁长城啊。第三层意思呢，是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真心希望陛下能够严加管束，让窦宪闭门谢客，不要再结交官僚世子，不要再助长他的骄奢淫逸。如此一来，窦宪可以永保荣华富贵，而这也是国家之福，窦氏外戚之大幸。应该说，第五轮的上书直击窦宪的软肋，说得非常中肯。可这时候被迷失双眼的不是窦宪，而是刘达。刘达总是希望看到窦皇后高兴、快乐、开心，为了能博窦皇后一笑，他什么都能去干。显然这时候一切不利于窦家的言论他都不愿意听。看着自己精心准备的上书如同泥牛入海一般，第五轮失望之余，却没放弃对自身理念的追求，对国家的热爱，接下来接二连三地进行上书。直到上书第五轮的时候，为了让自己的说法更有力度，他自然把窦宪强霸沁水公主园林的事儿说明了。为了证实第五轮的说法，刘达亲自带上窦宪，美其名曰散步。走着走着，他们走到了沁水公主园边。直到这时候，原本有点受宠若惊的窦宪这才明白，原来刘达散步的意思不在于感情，而在于园林之间。刘达语出惊人呐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。窦宪是面红耳赤，他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好含糊地回应着。刘达又像自言自语，沁水公主把这园林照看得不错呀，你看这红花绿树黄果不错呀。红花绿树黄果不错，但如果这林子里突然出现了狼豺虎豹怎么办？你愿意充当打虎英雄吗？打虎英雄。话问到这儿打住了，刘达不用再问了，他通过望闻问切已经知晓其中的缘由。回到宫中，刘达对窦宪痛骂，打狗还得看主人，你现在这种做法让我悲哀，你简直和赵高的指鹿为马有的一拼。你如果不知道检点，不懂得收敛，我要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刘达的话说得很重了，大有怒其不争之意。在骂完窦宪之后，刘达对第五轮说的话却是，你这些年为国为民操劳辛苦了，现在年纪也一大把了，该是享清福的时候了，我真的不愿看到你一直这么辛苦下去，还是回老家养老去吧。话说得很委婉，但内心却很坦白。窦宪的行为虽然很不检点，但他有个好姐姐， 此时如果对窦宪下手，那很显然会惹得捧在手心怕掉了、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窦皇后不高兴。要知道千金难买一笑，为了窦皇后，刘达只能选择逆来顺受。可以说此时的窦宪属于不动产，私下批评教育可以，但是经不起第五轮一轮又一轮的炮弹攻击呀。既然窦宪不能动，那只有撵第五轮走了。情到浓时人自醉，爱到深处心不悔，念你望你都不对，宁愿伤心自己悲，不怨苍天不怨谁，人生不过梦一回，惯看花谢又花开，却怕缘起又缘灭。此时的刘达是心知肚明的，也是无奈的。就这样，一根筋走到底的第五轮被退休了。当然，在下诏书之前，刘达还对第五轮进行了最后的劝解，希望第五轮能对窦家人，特别是窦宪的事儿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得过且过算了。刘达问：“公有私乎？”第五轮回答：“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，吾虽不受，每三公有所选举，心不能忘，而意中不用也。吾兄子长病，一夜食往，退而安寝。吾子有疾，虽不行事，而竟息不眠。若是者，岂可谓无私乎？”一问一答，对话戛然而止。刘达是想问第五轮，窦家的公事可以私下解决吗？但第五轮却坚决地回答说：“叫我公事私了，我做不到。既然做不到，那没办法了，你待在宫中一天就一天不得安宁，只能送你走了。”但鉴于第五轮三朝元老的身份和地位，以及在政坛的影响，刘达还对第五轮进行了丰富的赏赐。一是赏钱，赐钱50万，公宅一区；二是赐俸禄，赏赐2000担的终身俸禄；三是买保险，赐免3代备珠的丹书铁卷。由上可见呢，刘达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。可是第五轮走的时候，脸上却满是苦笑，白发在寒风中是格外的刺眼。他直愣愣地看着刘达，心里边有千言万语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。直到走出城门的时候，第五轮落寞地回过身来，突然泪流满面，说了4个字：“别了，洛阳。”沧桑感触，无奈心碎。第五轮的内心肯定在滴血，可是各种的心酸又有谁知呢？第五轮走了，沁水公主哭了，窦宪更嚣张了，刘达却愤怒了，于是采取措施把窦宪冷藏了。通过强霸沁水公主园林这件事儿，刘达知道窦宪不可重用之后，开始寻找人才，打造自己的嫡系部队。于是一个叫周瑜的人浮出了水面，他被刘达任命为洛阳令，这是首都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了。周瑜字文通，从小勇猛好斗，经常结交胆大敢为之人，长大以后性格刚毅，面露霸气。他勤奋好学，尤其喜欢韩非的法学，常常吟诵：“私言其足成人言，反被经常灭天理。且勤为虐尤数己，名教不容两可耻。”汉明帝刘庄年间，他当上了一个小小的芝麻官唐县县令，一到任首先给大小官员一个下马威：朝廷不认为我无能， 派我来治理本县，我仇视贪官污吏，决心除暴安良，谁要以身试法，我会立即处决。周瑜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很快，唐县掀起了一场惩治贪官污吏、捉贼除霸的风暴。几十名危害百姓的贪官污吏，还有豪贼违法乱纪的确凿证据被掌握了。周瑜不徇私情，经过公正断案，把他们全都砍了头了。当地民众无不欢欣鼓舞，拍手称快。一时间，唐县境内大小官吏恪尽职守，不敢有半点扰民之事，官吏清正廉洁，蔚然成风，盗贼销声匿迹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海清河堰，歌舞升平。因为政绩卓著，周瑜很快被提升为博平县令。到任以后，经查贪污受贿的官吏很多，他发现一个拘捕一个，然后行刑拷问，只要证据确凿，就没有一个活着出狱的。周瑜凭着肝大硬拼、嗜恶如仇的声威晋升为齐国相，他也十分的严厉，一味动用酷刑，后来因滥用酷吏而出现冤案，再次被降为博平令。刘达相中的就是周瑜的酷吏身份。前边咱们说过，东汉建都洛阳以来，因功臣豪绅大多聚集在这儿，而且他们有的居功自傲，家奴也狗仗人势，强取豪夺，有的豪绅似匪徒恶霸，欺压百姓，滥杀无辜，导致京都的治安很乱。相继担任洛阳令的，除了光武帝刘秀时的董宣之外，谁都没把洛阳的治安管好，因此自古就有京官难做的说法。现在刘达提拔周瑜担任洛阳令，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说大点是管整个洛阳的治安，说直白点却是专查窦氏等外戚贵族人家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周瑜上任之后很快就来个摸底调查当地大族的户主姓名，下属官吏哪敢怠慢呢？顶着风雨晴晒，走街串巷，把洛阳城里所有豪强的姓名摸清底细，上报到了周瑜这儿。原本以为会得到周瑜的赞赏呢，可哪料到，周瑜只看了一眼黑名单，就怒喝：我问的是像马家、窦家那样的皇亲国戚，难道让我去管那些卖菜的吗？一声怒喝，摄人胆魄，下属官吏瞧着他的脸色行事，争着抢着做激烈严酷的事儿，效果也相当的明显，那些显贵的皇亲国戚都小心翼翼，竟是一派太平。可凡事都有个度，严厉是好事儿，但如果严厉过头，那就是坏事儿。很快，周瑜就和窦氏外戚势力的二号人物窦笃来了一个真情碰撞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窦笃在一天晚上突然心血来潮，来了个夜游指尖亭，结果正好碰到巡逻的周瑜了。都说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窦笃虽然不是秀才，周瑜也不是兵，但两人一见面却还是说不清。周瑜说，指尖亭晚上禁止游人参观，要来白天再来。窦笃说了，我以前天天晚上都来指尖亭兜风，你一来就改变了，这是哪一门子的规矩？周瑜说了，没有哪一门子的规矩，这是我定的，不服怎么的？那窦笃当然就不服了，你以为你很牛啊？我窦家人根本就不拿你当干部。周瑜就说了，我操你老母。窦笃说，我操你祖宗八代。 两个人没完没了争斗了一晚上，窦笃把这个事儿上报给了刘达，请皇帝来主持公道。刘达听说以后很生气，叫你周瑜当洛阳令，专门督事窦氏外戚，是叫你收集可靠信息和证据，以备急需之用的，而不是让你无中生有、无事生非，主动去惹麻烦呢。人家去散个步、兜个风，犯了哪门子法了？这事儿如果窦皇后知道了，我怎么向她交代呀？想到这儿，刘达马上叫人把周瑜抓了起来，送进了监狱，听候审讯。当然了，刘达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给窦家一个交代。过些日子，等窦家人怒气歇歇，刘达又把周瑜给无罪赦免了。可这个事儿窦皇后知道了，又发挥自己特长了，吹枕边风。他的枕边风自然是风到石开，结果周瑜虽然死罪可饶，但是活罪难免，洛阳令不能再当了。刘达只能无奈地让周瑜卷起铺盖回家种田。直到永元五年，周瑜再次被招用为御史中丞，他也成了窦氏的收尸人。这真是世事难料，因果轮回。应该说呀，刘达对周瑜还是挺失望的，毕竟周瑜没有达到他重用他的目的，刚猛有余而柔韧不足。刘达只是想通过周瑜的强悍来杀杀窦宪等人的锐气，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。哪知道周瑜在没有掌握窦家人罪证的情况下就贸然出手，骑虎难下的刘达只能选择忍痛割爱，这叫自作孽不可活。当然，走了个打黑英雄周瑜，很快又来了个铁血英雄朱辉。朱辉字文季，南阳郡宛城人。关于他有几件事情是流传后世。朱辉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，靠母亲的微薄之力含辛茹苦地抚养长大。朱辉13岁的时候，王莽新政失败，天下大乱，朱辉和母亲还有他的亲属从乡间逃入了宛城。路上遇到一群强盗，强盗们拿着刀挟持众多妇女，掠夺他们的财物。朱辉的兄弟还有随从们都惊慌害怕，趴在地上不敢动。朱辉拔出剑来走上前去，他说了，财物可以拿走，妇女们的衣服不能拿，如果拿，我朱辉就和你们拼命。强盗们一看他年纪很小，很佩服他的胆略，就说了，小孩子把刀收回去吧，于是放弃了掠夺就离开了。朱辉的父亲虽然死得很早，但是朱辉日后的发迹却离不开他父亲留下来的人脉关系。原来光武帝和朱辉的父亲朱岑一起在长安求学，有故交之情。等到光武帝即位寻找朱岑的时候，朱岑已经死了，于是就招来朱辉，授予他郎中之职。永平初年，汉明帝刘庄的舅舅新阳侯殷咎羡慕朱辉的贤能，亲自去拜访他，朱辉躲避不见。殷咎又派家臣带着礼物去求见，朱辉躲在家里不接纳他们。家臣回去禀报，殷咎叹息说，真是志士啊，我们不要辱没了他的气节。后来朱辉在郡里任职，太守阮况曾经想买下朱辉的奴婢，朱辉不答应。等到阮况死后，朱辉就把奴婢赠给了他家。有人为此还讥讽朱辉，朱辉说，以前阮大人有求于我，我之所以不接受他的要求，是告诫自己，

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。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时间16点整。 5000年浩瀚历史，三五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、优质银杏叶、菊花等为主要原料，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、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，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、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，生产工艺先进，保健功能确切，色泽好，口感好，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走人生祥和健康路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祝一生祥和，祝一世健康。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处于缺氧环境者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我们继续啊和大家讲啊有关的冬病夏治。我们今天要说的什么？我们要说的高血压，叫高心病。我们中国是一个高血压的大国啊，从高血压来分呢，也有先天性的家族史的，那么也有呢后天啊，叫原发和继发，这就分出来了啊。在这方面认识高血压的有误区啊，大家都盯着这个血压的高低，高了坏了就得赶紧吃药啊，终身服药啊，服降压药。在我们临床上就针对高血压这病，就是控制，这俩字明白，要控制，就是说呢它不能够彻底治愈，还不能够彻底解决，那先期只有控制，那你就常年吃药吧啊。那么说我们中华民族哎，有着中医的传统，我们怎么去挖掘它啊？在这方面我们努力的去整理、去筛选、去提炼。在这方面大家都知道很多的高血压怎么样，不用吃药了啊，从一开始慢慢减药，减年之后血压正常了啊，现在不需要吃药了。但是不需要吃药你要坚持这套战略法。长期的高血压哎，它会引起什么的心脏，还要引起什么哎，对血管也有影响。如果长期的这个血压高于90-150，收缩压高出150来，低压高出90来，它会什么？它会加速你的动脉硬化，加速你的什么心脏病发生。所以这一点要跟患高血压的朋友要讲明白啊，不仅仅要关注你的啊血压。所以因为它是控制，那我们许多朋友高了就吃点，不高就算了，这是错误的。但实际情况呢，高血压在夏天的时候许多人什么呢就不高了，所以有人呢还大意啊，高了我就吃点，不高呢我就不吃，哎，这个在临床也特别多。所以他就采取顶，有人呢高了着急了，他也知道血压高了会怎么样啊，啊会造成脑出血。不单纯啊，我们说对动脉加速它的硬化，对心脏啊加重它的损伤，同时血压特别高，经常在200左右上下浮动，哎，它就很容易造成脑部出血啊。所以这些都是实际情况，所以这些呢就是平时我们要干什么呢，要学一点，要懂得一点。 所以有人一高的时候就着急了，啊，这药就吃砸了，哎呀，怎么还不降啊？所以啊，重复的吃药，频繁的去换药，实际上这个都是不正确的，啊，有的人这血压还不一样，有人早晨高，有人下午高，有人晚上高。那么在现代医学治疗高血压，就是控制这高血压，它也不是一种药，啊，最起码得分成五类吧，是不是？得分成五类了。那么在中医它也不一样，啊，它也分成很多型。所以你不管是中医和西医，它都有个辨证，啊，所以你属于高血压造成的心脏病，那就怎么办呢？啊，把你血压平稳了，平稳这时候呢，啊，你把血压降到，不要高出，高压不要高出150，低压不要高出90，这样如果高出去了，经常在167、178，有时候上200来的，啊，我们见过最高也有240的，那家就危险了，不发生意外，啊，它也会加重对心脏的损害，也会加速动脉的硬，哎，这我们就清楚了。这是属于呢高心病啊，我们谈到高血压就常见的，哎，有的人血压呢啊还不一样啊，有的血压近，有的压差大，这点我们也说说啊。过去很多朋友不知道，后来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，哎，我们给起了一个名字啊，叫压差大的叫业余高血压。这个颈型高血压啊，一个压差大的特点，一个血压不稳，颈椎造成的叫业余高血压。为什么叫业余高血压？就引起重视，你不是真正的啊高血压，哎，你是由颈椎造成的，业余高血压就提示你要把颈椎解决好，它是这个。这现在许多人知道了，你看我们北京有个朋友，我听了你这个节目啊，让我才知道我这20多年呢，20多年高血压，我这药白吃了，我连个正式高血压资格都不是，我还是业余的，我陪着人吃了20年呢高血压药，20年维持一个高血压要吃多少药？要吃的45公斤，那就是90斤药嘛。这20年你别小看啊，一顿两片，一天3次。那现在有的这个药，医生意识到这个，你经常高血压，而且很高，哎，人加上一些软化动脉血管的一些啊药物，但是效果也不是理想。哎，理想他能够最后得中风吗？所以这些情况跟大家介绍，啊，这个压差要注意。我们在谈到高心病的时候，那你必须谈高血压，相关高血压的这些呢常识，这些误区。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，这个压差太近了，这个影响心脏危害最大。说人家的血压是怎么这间隔是吧，跟我的间隔，我这高压和低压离那么近呢？有人不太清楚，应该多少压差？应该40毫米汞柱。就是中国定的标准是什么啊？收缩压120，舒张压80，那120减80多少？就用老百姓说，高压和低压中间应该有40毫米汞柱的间隔，可有人没有，可有人就20。这就我们告诉大家了，这样的影响我们的心脏，啊，影响我们的动脉，啊，这个速度就快了。另外还告诉一个，大家听了血压高容易出血，哎，滥用药，哎，以为降得越快越好。啊，越低越好，这个又错误了。这个容易干什么？你血压那么高，容易脑出血，容易中风、栓塞、脑梗，啊，就担心了，就紧盯着这个血压，哎，让它快点降，啊，让它降低点，错了。所以这一点呢，误区我们也给大家说说，包括血糖也好，血压也好，第一个要稳。一个强调的要稳，啊，在稳中有降，啊，这样才这是正确的，啊，这样对我们的心脏也好，对心血管、脑血管啊，以及动脉血管，这是有帮助。 不是越快越好，不是越低越好，啊，它的害处呢，我们举个例子，大家就知道，啊，我们把这个河流，啊，堤坝，啊，比喻成我们的血管，把那河里的水比喻成我们的血液，大家这个经验就有了，你看那什么现象，不断的是水拍打着，忽高忽低，起着风浪，哎，拍打着堤岸，会怎么样？堤坝损伤最大。所以呢特别平稳，对堤坝这个影响就小多了。那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明白了，血糖也好，血压也好，要稳中有降。说我没那样做，危害性是什么你也要清楚，血压降太低一下子怎么样，脑梗了，栓塞了，哎，大家就有些奇怪，说血压高容易脑出血，脑梗怎么一下降低了才容易，对，这就跟你说明白了。我们讲这事儿，因为我临床四十多年，作为高血压患者，那如果你不知道，那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病人。你有高血压吗？有，你要知道，长期的高血压会怎么样？会影响心脏、心血管、脑血管，影响动脉，这不就清楚了吗？如果你是控制化，你要经常保持它的稳定性。哎，高了高了，千万别慌。啊，有的人没那么高，跑着一说太高了，他紧张了，一紧张怎么样，血压就更上去了。所以这些情况不仅仅我们患者要清楚，而且家属也要清楚。在医院有经验的大夫，哎呀，你的血压偏高点，注意啊，不要乱动了啊，是不是？人家很用轻松的语言，而且呢还比较严厉，不要动了啊。所以突然一降，血供应不上去，懂了，因为你本身你血它粘度就高啊，本身你这个这血压高的时候，就痉挛呢，啊，还有高血压脑病了。那我们说的这重点说的高血压心脏，实际上高血压引起脑病，痉挛嘛，痉挛呢就血管啊，肌肉也痉挛了，是吧？血管也变成一痉挛它就细了嘛，细了流通呢不畅了，不畅不就堵了吗？所以不能降太低了。啊，另外有的人不懂的这个降压药，那晚上他也服，那你就注意了，你一休息本身他就安静嘛，啊，你再降压，那就很容易栓塞了，啊，脑栓塞或者引起心脏了。所以你的高血压一定要注意，是吧？你是什么型的，你的血压情况每天是吧，最高时候多少，平常是吧，不吃药时候多少啊，吃药的时候多少，吃什么药的时候多少，你知道这个你才能给大夫提供啊。为什么叫合格病人？你当病人那么稀里糊涂呀，那么好当吗？你用过什么药是吧，你得清楚。他有些药用了之后怎么了，用的不管事儿了啊，产生抗药性和耐药性了，那你还去吃去，那你就错了，他不管用了你吃干什么。所以化学药它有的抗药性和耐药性，以及毒副作用，这是不可避免的，这也是啊，这个解决不了的。那为什么要转到什么呢？生物制药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它解决不了。这个有高血压患者呢，家里最好预备一个血压表，而且家人呢要学会量，特别在春秋两季的时候，哎，去量量。另外呢还提醒一句，没有症状的高血压最可怕最危险。为什么呢？他不给你信号。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保持一个心情心态情绪的稳定，高了和低了，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你就别乱动了。如果你高血压知道乱动，动得不合适，一头晕摔了跟头坏了，有的一摔跤脑出血了。所以把临床所见的这些最常见的这些事儿也好，知识也好，误区也好，都给大家说一说，把这些有关高血压的知识我们掌握了啊，那么对于啊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啊，我们就筑起了一个堤坝。高血压什么呀？高血压就是小动脉痉挛，是小动脉血管的痉挛。所以我们看看多次提到啊，一个心情心态心情情绪，另一个呢一定要睡好觉，洗 行动上呢要稳，现在都住在楼房，上楼梯下楼梯，那你要格外小心了，不要犯经验主义啊。为什么我说呀，家里最好有一个血压计呢？有的人犯了经验主义啊，有的人一晕，哎，他就犯经验主义啊，血压高了我就加药，加完药他还晕，哎呀，我这怎么还晕呢？他还加药，结果一量起来，哎呦，那你怎么了？头晕，你血压低啊？不啊，我高血压呀、啊，你血压低了，得犯经验主义。只要一头晕，高血压朋友就认为高血压，并不是这样。刚才提了一句话，小动脉痉挛，就这一句话，和我们的动脉硬化，你说动脉硬化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长期的血管处于痉挛，这是硬化的这个原因。为什么要学会放松啊？你比如说咱泡脚，一泡脚怎么着，有的人伸懒腰了，有的人打哈欠了，全身呢肌肉放松了，神经放松了，血管放松了，你一泡脚是不是血管扩张了？对呀、啊、你不管通过什么形式，你把这个血压降下来吧，怎么降？就扩张嘛。所以泡脚有扩张血管，有解痉挛的作用。动脉硬化还有一个什么促使人的动脉硬化，就是垃圾。长期的你的血当中有杂质，你要按医学来说，现在医学的脂质条纹、粥样斑块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就加速了这个血管的老化硬化，有的还造成这个血管的什么，它损坏了这血管。哎，你比如说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搭桥，就是这样啊，那个血管都黑了，都脆了，都硬了啊，它不能用了。稍微你用点力或者精神啊激动点，这就可能就在这阶段出现问题了。一出现问题就不得了啊。所以我们说去研究啊，因为我们香港自然法是吧，不仅仅预防养生保健康复，还有延年益寿。这延年益寿，这就说你得在这个老化、硬化、钙化，是不是氧化这方面，你就得懂得这方面知识。他为什么有的人就没有那么老化，为什么有的人就那么快？一看这血管，哎呦，你今年多大年纪啊？啊，我40多。好嘛，你这70多岁的血管啊，有的是一查，哎呀，您多大年纪？我80了。哎呀，您这血管可多好啊，你这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了，老化怎么老化呢？长期痉挛，精神紧张造成了肌肉紧张，是不是血管紧张痉挛嘛？啊，这样促进老化。还有垃圾，所以你明白了这些，哎，你就表示呢有一个平常心，要放松，哎，再通过按摩啊，通过泡脚解痉挛嘛，啊，通过唱歌，通过运动，哎，你就放松了啊，哈哈大笑一笑，是不是啊，一天在笑的几声，我、哦、笑不起来啊，没关系，看啊，看看小品，听听相声，哎呀，真有意思，哈哈一笑，哎，是不是？ 好，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、牛磺酸、白酒、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抗氧化的功能，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，每日服用一次，口服25毫升。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。本品不适宜人群：少年、儿童、孕妇、乳母、酒精过敏者。温馨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继续。你好， 哎，好，尊敬的李老师，您好。 哎，您好，您好。 啊，我是一位新朋友。 哦，欢迎欢迎。 啊，我说说我念什么怎么上的？ 哎，好。 啊，我就是在日坛公园啊一块堆儿遛弯儿。完了以后啊，一块堆儿，后来我就把这个，那我们一块堆儿聊天，我就把我那个病情跟他一说。 嗯。 后来他说的，您可以就说上那个祥康。后来他说的，您可以去那个试试。后来他把这个每天的广播时间给我了。 嗯。 这个那什么，哎，奶台，我听了3天以后啊，我就上那个店去了。 到那儿呢，老师那个对我特别热情，接待了我。 嗯。 后来那个就是我把那个病说了说，我是阴虚特别厉害。 哦。 我已经30多年了，但是说你要2003年底以前呢，那甭说了，一年也得吃半年多的中药。 你看。 就从2003年底以后啊，我就没断过中药。 嗯。 每天全吃中药，但是呢，一着凉，我这个那个吃这一段等于白吃。我就之前吧，我舌苔一点全没有，舌头特别红。 嗯 嗯，我的症状呢就是脑袋呢耳朵发闷， 嗯， 牙疼，一个是咳嗽特别厉害， 嗯， 晚上睡觉呢，那个就是挺难受的，一躺下就嗓子觉得有痰似的， 嗯， 我就得起来几回， 嗯， 那个。我狠点什么那个甘草片呐、啊、什么我且折腾呢， 嗯， 完了以后才能这个躺下，还得吃，睡眠也不好，还得吃安定， 你看 每天吃中药， 嗯， 后来通过咱就贴了贴、嗯、喝了咱们那个茶和这个酒，我每天呢是早上那个出去之前遛弯喝一那个一瓶盖、 嗯、 哎一人年不到那么一瓶盖， 嗯， 中午1点多钟喝一瓶盖、 嗯、 晚上睡觉之前呢喝一瓶罐。后来那个通过那个4天以后吧，我上卫生间吧，突然间就从嗓子很出了一口痰，特别黏。 哦， 你就跟那个什么是凉粉似的， 嗯、 那么黏。 嗯。 啊，从那以后吧，我嗓子就舒服多了。 哎。 啊，我没想到啊，咱们这个自然法吧、 嗯， 和这个产品效果这么好。嗯，我一个月零几天吧。我好多症状吧全没有了，我确实这个受益不小，一是那什么，我耳朵不闷了， 哦， 牙也不疼了， 嗯， 啊那个也不咳嗽了， 嗯， 您看我好得多快啊，我特别高兴、 哎、啊，才一个来月 啊， 哦，产生那么多的效果 啊， 哎呀真是不错， 我特别高兴，我们家人也为我高兴， 你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效果， 对，真是的，我真感谢您， 感谢自己，你信了吗？关键就是自己选择嘛。 啊，您这真不错。反正我通过这个吧，现在您再给我那什么，我还存在点问题，就是 来说说问题吧。 啊，就是嗓子吧，躺下时候还稍微有一点痰。 嗯嗯。 再一个呢，就是那个我以前是眼睛干呐，带着脸也跟抽的似的，但是现在我脸吧没这症状了。 嗯。 眼睛还有点发干，现在我就存在这两个问题了。 行、哦，我知道了。 啊，谢谢您啊，是吧？ 不客气。为什么呢？你是阴虚啊，阴虚，你硬说出了舌头没舌苔，是吧？你像他这个，我说了啊，你冬天养好阴，是吧？有火吗？有火去火啊，抽啊，是吧？发紧呐、啊，啊，他不滋润吧？啊，他又滋润了，他就不是这样，啊，那这个呢要从根上来解决，啊，哎，表面上我怎么解决啊？表面你可以蘸酒搓一搓这些重点的哪儿不好的一些穴位，面部的一些穴位，啊，这听宫穴呀、加车穴呀、全髎穴呀，是吧？阳白穴啊，你可以用这些方法。另外吃什么？别吃燥的，啊，别吃燥的东西。阴虚的人就忌讳燥，因为他是干的，是吧？像这人口渴呀，啊，心烦呐，失眠呐，你像这类的失眠，他是难以入睡，是吧？他虚火扰神吗？神不安吗？是吧？你就推理去吧，是吧？就那么个情况，啊，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了，给自己二字经嘛，给自己的体质定性定位，给自己的病，啊和症状。定型定位啊，这样卯着这个方向走啊，你错你不能，你不从不能犯这个，是不是原则性的啊？你说我朝这边走稍微偏一点没关系，方向对头就行了，你别回来走反方向，那就永远到了得绕地球一圈了，是不是？ 嗯， 这就行了。好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626394111。